第三节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啦，过气嘅仲系。咁加一个环节啦，睇你受唔受欢迎啦。留言俾我啦，真系要留下言，睇下讲呢类古仔好唔好。即系咧呢个系中港车司机嘅番外篇啊。咁咧我就想做一啲中港两地嘅情缘啊，因为寻日咧有啲之前咧讲过一个人啦，佢死咗啦，而家啲唔喺度啦，咁咧就寻日咧就因为做阿 lem lem 过嚟食饭，咁咧就阿红爷又嚟咗，咁啊同我，因为佢白食啊嘛，白食咧就同我买啲敏迪啦，买四樽，咁啊翻去，因为食咗之后咧，佢啲肉色出翻，咁啊其实个个礼拜咧，佢都走嚟买两樽三樽嘅，咁啊睇紧个情况啦，咁啊多谢佢啦，因为佢令我抽到呢个一百毛。咁啊，佢话一定会抽到嘅，因为佢自己家族咧系做呢啲嘅，咁啊一定有啦，咁啊肥 band 咧寻日同我，我如果系咧一上咗就放咗佢咧，执翻啲，咁啊又请大家食饭咁，因为寻晚咧去大中华打边炉咧都两千几蚊啊，咁 Alex 就唔好彩啦，因为佢要做节目，佢迟嚟啦，食送头送尾啦，咁啊真系好食嘅，因为真系新鲜，唔系同佢卖广告啊。咁人均消费你咪当我哋寻日五个人，咁 Alex 都食唔晒，咁 Alex 落嚟咧执收尾，咁平均一个人400蚊个头咯，连饮嘢。话贵又唔系好贵噶，咁但系啲嘢真系 OK 嘅。咁啊喺我哋呢个长沙湾大中华都红霸咗噶啦。咁想讲一啲咧成僆仔又好，男人女人呢，因为我不嬲都想做嘅，所以之前呢喺舊台啦，咁都会有啲节目啊喺度讲嘅，譬如依家男女啦，咁停咗啦，咁其实我做老蛇独女我都係想向呢个方向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呢感情问题呢就是、永远人解决唔到嘅。咁我想本身中港车司机呢，我就想讲我自己喺大陆即系识女朋友啦，即系唔系叫鸡，系唔系沟女，因为我冇老婆，即系讲真。咁咧就上去啊，识女仔嘅，到最尾结咗婚添啦，其中一个咁啊，我而家太太啦，咁咧就见得好多。咁我咧就想做一啲咁嘅节目，咁啊今日啦，我讲两嗰一个古仔咧，睇时间性啦。如果你哋觉得呢啲古仔咧系吸引到你哋嘅，可以长期听落去嘅，或者女性观众咧，你留言俾我啦，我想知道究竟做唔做得到啦。如果特别嚟闹我嗰啲咧，嗰啲就另计啦吓，因为冇需要听，一日都有人特别闹我，咁我就讲啦。咁之前有啲都讲过下嘅，咁但系咧就。重新嚟过啦，因为有啲都系新听众啦。咁我手头上呢啲一百几日过啲古仔都有嘅，久不久都讲。我识得个朋友，佢咧就系做公务嘅。喺90年代啦，做公务啦，2000年代都系做公务嘅。咁咧嗰阵时咧，我咧就喺香港咧系做紧田螺车，夜晚咧就。斩鸡，咁曾经咧就喺洪水桥咧，夜晚就做写单嘅，咁咧就识咗佢啦，咁咧我哋就都系住布吉嘅，即系深圳布吉啦、莲花路啦、老墟村啦呢啲啦，咁南都餐厅啦，之前做节目都讲过啦，咁识到呢个男仔，好好嘅，人好好，当年系40岁到啦佢，咁我后生过佢啲。30零啦，咁咧系好好人，咩人都肯帮，咩人都肯帮。咁咧就识咗，咁去边度佢踢住对拖鞋短裤，好大只嘅，好黑，靓仔添，系矮细啲咯，咁但系大只，靓仔。咁啊认识咗佢之后咧，咁啊成日都饮茶啦，因为我住嗰度嘛，我女朋友住嗰度，咁我自己都住嗰度啦，咁开始就住揸咗埋中港车司机，咁啊成日都见到啦。咁咧我就成日问佢。40岁到啦，正常人啦，以前嘅，咁我都问过佢，喂，你点样啊？有冇仔女啊？结咗婚未啊？屌，成日都喺大陆嘅，咁即系倾偈吹水啦。咁佢就讲咗佢嘅古仔。咁而家呢位仁兄唔喺度啦，咁讲下佢好开心嘅嘢啦。因为咧，因为人哋人死咗，你仲讲人哋咁唔好，唔系，你错。 佢係好开心好享受佢嘅决定。佢有一段好美满嘅婚姻。佢讲啊，曾经佢觉得係好美满嘅婚姻。咁呢佢喺香港做公务。跟住个老细话我间厂要搬上观澜。叫佢去唔去，咁佢跟埋上去。搵食㗎嘛。咁呢就其实在香港买咗楼㗎喇。咁九几年买咗楼，咁楼价都当然唔系贵啦，咁冇仔女佢就跟咗佢上去。上去做，咁就做咗差唔多有七八个月啦，咁就教大陆啲人啦，佢上去又招请啲人啦。上去一个礼拜呢，逢星期六日呢就返嚟香港一次。喺咁嘅环境里面呢，啱啱大陆呢即係所谓繁荣昌盛啦，呢个当然啦。咁四周围呢去玩啊，因为平啊嘛。100元小费有啲俾50添，再偏远啲俾50小费，即係卡拉 OK, 搵条女揽下啊，做过下手足之欲啊，揸下佢啊，啊即係唔好话计上访啦，有啲200元都得啦。如果你话有啲真係差嘅，一嚿水都搞得掂。咁佢既然上到去做师傅啦，咁当时我听佢讲啦都有20,000+嘛。咁好开心好开心。有一日佢叮一声返到香港，同香港嗰个太太讲，我要同你离婚。咁、那个女人喊苦喊忽啦，咁佢讲㗎。咁但係呢佢话我一定要同你离婚。因为呢佢话我成世人都未试过咁开心。咁我昨晚讲呢个古仔啦，即係同嗰啲即係同阿 Lam Lam 讲啦，佢哎呢贱人，我唔系贱人，我觉得呢个男人极度负责任。因为佢喺人生嘅另外一章开咗，佢觉得呢一段婚姻绑住佢，佢唔想呃个老婆，不如就离婚，撇撇脱脱过佢嘅人生，亦都放开咗个太太，让佢重新嚟过，好过遮遮掩掩啊，收埋收埋啊，跟住你又喺怀疑啊，同埋嘈交嘅生活啊，经济嘅问题度喺度不停咁纠缠啊。佢系都要，女人唔肯，到最后尾都肯啦，单方面都解决啦嘛，系咪？咁呢解决咗，但系有个问题出现咗，就系、是、做公务嗰度没落啦，因为唔需要你啊，因为你嘅功夫，你做嘅嘢，大陆人教识咗，嗱，其实亦都系一样，好多香港人上去投资，短时教识咗佢冇你噶啦，唔需要你，佢就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咁呢佢嗰陣時認識咗我，咁佢有个121啦，萬事得121嗰啲咁嘅 Q 卡啦，咁我就同佢放咗30,000+，揸住30,000+，咁另外手边有积蓄，有半年唔做嘢。佢半年唔做嘢呢就係、是、99年至2000年呢段时间 ,98 年至2000年呢段时间啦，佢基本上呢就係冇做嘢嘅，就喺布吉，咁啊同香港人，当时好多香港人呢上去呢就卖呀，买栋楼啊，即系城中村啊，买成栋啊，我嚟租俾人。咁咧佢咧就租俾人啦，当然啦，即系租咗啦。咁租两个单位，一个地下，一个咧就系二楼。咁一个人点住两栋地方咧？咁招呼朋友，佢自己住二楼，从来冇女人埋身嘅，佢系享受啲女人。而唔系享受感情嘅生活，佢系享受肉体嘅生活。咁日日都喺度，咁啊身壮力健啦，咁啊精壮嘅男人啦，咁咧就喺度 hea。咁啊手头上咧，我估啦吓，都连埋卖咗架车，揸住十皮八皮嘅佢都。好多佢啲朋友啊，啲布吉式嘅朋友啊，咁咧就慢慢问熟啦，因为呢啲人都多嘅，但系好似佢咁。即系咧，我就未见过。每日饮茶、食早餐、南都整咖啡，咁啊有东方苹果嘅，咁啊买份苹果咁喺度睇。咁我咧就星期日啊食同佢一齐饮早茶啊，咁翻去，咁啊佢唔系点赌钱嘅，咁咧就系、是、为咗女人而生，为咗肉体而生。卡拉 OK 好少，去执去卡拉 OK 嗰晚冇运行嗰啲。唔好意思啊，执啲发廊妹， 有法郎有正经有唔正经嘅法郎嘅意思。咁呢就正经嗰啲喂咬到手都烂晒都係嗰四五百蚊个月。咁你肯啊手底松少少咁好多女仔都肯跟你返屋企。咁呢亦都有啲即係真係就咁明买明买嘅啫冇唔上卡拉 OK 嘅都有。女朋友日日都换。咁呢亦都聚咗一班咁嘅人喺嗰度。咁其中有一个呢叫强哥㗎咁一间可能夠时间都讲。住嗰度嘅地方基本上呢出面有道闸嘅。即係有道闸嘅因为香港人即係叫做私隐度高啦同埋防呢个公安局嚟查。因为嗰陣时呢公安局係会上屋查㗎。唔同而家。咁佢住二楼地下出面係有道闸嘅即係个大门嘅。咁呢就嗰度呢就有七层楼高。咁佢住二楼。咁每一次呢搵女人呢佢就喺楼下度。咁呢就装电视即係装咗嗰个摄像头嗰陣时已经有㗎啦。当然唔係高清啦。咁呢就博上二楼。咁呢好多时候招呼朋友咁佢又有啲表演狂啦。咁佢呢就係真做。喺地下真做。咁呢啲朋友呢就喺二楼睇。咁到最后尾呢甚至呢就现场观众因为呢地下嗰座窗呢开咗窗就对住个厅。咁有时呢就搵条女返嚟呢就俾多少少钱因为嗰时呢就即係手机都有影相㗎啦。咁但係呢好多女仔就係唔介意啦因为唔係上网。咁你影张相啦咁啊真做。咁呢就喺大厅呢就即係对住嗰个窗门呢开晒嚟做。我未听过呢叫鸡有些数。我呢位哥哥係得。可以做到之后呢啲女呢夜晚冇生意其中有两个啦特别黐佢。我估係鍾意佢唔係因为钱。係可以赊數。甚至唔係淨係同佢赊。可以赊埋俾一个大陆嘅叫强哥嘅朋友。冇钱啊搭我朵赊住先啦。可以做到咁样。每一日都过得好开心但係呢所有嘅钱洗晒。咁呢佢识我咁我话我嗰阵时揸中港车啦我介绍你啦啊就揸呢个泥头车。咁就介绍咗俾我舊老细。咁呢佢好勤力嘅。咁朝朝早呢弹头闸。即係弹头闸嘅意思就係六点半罗湖过关。咁佢就喺罗湖呢过关一早呢就搭嗰啲十蚊车即係有十蚊车过落嚟嘅。嗰啲巴士嘅熟座。咁就过关。咁就俾十蚊咁就过关。好早头闸过关跟住赶去地盘。勤力好勤力。搵到嘅钱都系靓女嘅。但係呢撞亲佢佢都好开心。点解开心啊因为呢嗰阵时已经有一份叫做赛后报告。佢有本有十本八本嗰啲叫做红色硬皮保制。几年几月几日今日我喺边度叫咗个咩靓女。咁呢就你咁手机都会有张相叫完女仔都会影张相。即係可能係叫鸡杂志嘅前身啦。佢嘅服务系乜嘢身材系乜嘢嗰个乳房系点样嘅啊点样点样。每日都写。咁有啲人话佢可能系一个人嚟嘅即係性人啊。有啲男人可能会有嘅咁我唔知道。咁但呢佢就每一日都写。咁呢而写咗嗰啲报告呢咁呢好多麻甩佬即係围攞有二三十个人啦。咁呢就成日问佢借嚟睇。睇咗之后呢睇边条女喺边度搵啊呢你话好平啊即係好似变个专家咁。跟住呢就按图索骥佢搵嗰个靓女。佢嘅日子系咁样过。咁你佢唔开心佢好开心。我都问过佢喂屌正正经经啦都两三年咯。就有冇返去搵个前妻呀冇咯。我同佢都唔系同一类人。喺而家我咁嘅日子哎呀好满意。咁我话有冇喺大陆识到个好嘅。佢话我由头到尾我都系諗住搵个靓女发泄完我就 ok 㗎啦。做乜嘢要搵一个女朋友啫日日都新鲜。我话俾你听啊又攞佢嗰答嘢啦。我话喺布吉呢两年我搵嘅靓女就超过300个。人生佢就咁过咗几年。 咁咧，我舊老細咧同我講，即係飲茶傾開啦。佢話：哎呀，啊呢位仁兄好勤力，好勤力，但係咧成日咧就捉我翻去咧大陸揾靚女啊，點樣點樣喺度講呢啲。咁我話勸下佢啦，因為四十幾歲人咯，啊唔可以咁樣過。咁但係卒之等唔到四十幾歲啦。有一日，我舊老細同我講：阿邊個過咗身咯？我唔係啩？咩事啊？佢话咧，因为咧做内运做泥斗车，咁后边咧起咗个斗，啲泥倒唔出。原来佢咧就有个栓，即系有支有个榫啊，竹好似啲铁嘅榫位插咗喺个车尾嗰度，即系个泥斗个车尾嗰度。咁咧变咗后边嗰块尾板咧开唔到，倒唔出嚟。咁佢咧下意识可能夜晚攰啦，嗰样嘢，因为所有泥头车司机揸得两三年，冇理由唔识嘅。佢就走去后面，就揾个锤仔哼哼个摔，一哼个摔仔跳咗出嚟，跟住块尾板向后摆，啲泥就翁落嚟，十几吨泥就咁翁咗，就唔喺度啦。咁但系咧，根据佢嘅描述，佢自己嘅讲法，最后尾呢三几年咧，佢系觉得佢人生之中佢系最开心。讲到呢一度，如果真系中意听呢啲咁嘅古仔咧，留言俾我啊，我好多。咁亦都我会邀请啲人咧，会做即系讲呢一啲古仔，不定期咁讲啦，就唔关过气中港车司机。不过想做一啲另外一啲，讲一啲人喺深圳遇到嘅事，男人女人，佢哋发达靠乜嘢？点样搵大钱？亦都点样一败涂地翻嚟？咁先由呢一个啦，咁希望呢位老友啦吓，喺天堂有，喺地狱又好，应该喺地狱㗎啦，因为佢鍾意呢啲，咁天堂可能咁太干净啦，咁佢都係适合啲。如果佢投咗胎呢，希望佢过一个更加快活嘅人生。拜拜。